啦，咁有兩套又唔係 Netflix 嘅喎，但係差唔多咁嘅嘢啦，係咩嚟嘅咧？ 網絡電視嘅啦，其實都係，即係收費網絡電視。 係啦，咁係咪又係一嘢就成季成套抌出嚟嘅咧？ 有一套係。 哦。哦，好嘅。咁介紹下先。 先講第一套先，就係亞馬遜呢個網絡電視啊，就係就呢個叫 Homecoming， 即係亦做叫做。歸家啦，有啲叫做咩歸途啦咁嘅樣嘅，那個譯名就係、 是。我哋叫佢做愛回家啦，係啦。 係啦， 就同蜘蛛俠咧係有冇關係嘅咧？ 係冇，就另外一 個、啊、 就係呢個朱莉亞羅伯斯，就唔係蜘蛛。 都係朱龍斯，係啦，朱龍斯。 我朱莉亞羅伯斯咧都都係一個。 都冇人識㗎啦，今時今日都。 有因為啱啱今年有套戲啊嘛，年頭。 哦。 就係嗰套叫《奇蹟男孩》啊，都好收緊嘅， 係喎、哦 啊。所以應該有啲，因為同埋佢都 keep 住拍戲嘅，其實係。佢都冇 乜其實邊位咧？就係、是、之前呢個做乜嘢嘅咧？同佢呢個 Richard Gere 邊套咧？ 你梗係風月俏佳人啦 ，Pretty Woman 啦 ，Pretty Woman 啦，即係大家都應該以香港人嚟講最嚇最記得同出名係呢套啦。 嗰個就 Tom Hanks 其實係。 哦， 系， 方兄先插得最多 ，OK， 最多肯定系最多噶， 即有一段時間咧，即直情即差唔多套西片都 Sir Robert 咁滯嘅一段時間。 即係如果唔係好遠嘅，就《渡海豪情》嗰兩集其實都有 Julia Roberts 嘅， 都有嘅，都有嘅，係啦， 係啊， 係啦，咁大家有冇印象咧？而家嘅觀眾就冇啦，應該 都睇翻。之前啊 ，Alan Page 翻拍嗰度 Flat Liar 咧。原裝版本就是 Julia Roberts 的 啦，其實 係啦係啦，有冇印象咧？冇都冇辦法啦，係啦。 因為奇蹟男孩都咁近期，如果呢個都冇印象，真 係 好難 搞啊！冇嘅冇嘅，啲人都未必知道、嗯、啊，水啊，即係裏邊嗰個老女人啊嘛，即係佢哋覺得 係啦係啦，即係其實就係、是、金像影后啊，其實都係。 即係而家點睇都係老女人嚟㗎啦，係啦，唔即係佢咪好似咪做過，係咪做過呢個乜嘢㗎？呢、這個黑心皇后㗎，咪好似喺呢個 誒、啊嗯， 又係冇錯冇錯，白雪公主。 Mirror Mirror 係啊，其中一集即係個眼眉好粗嗰個版本啊 ，OK， 即係唔係高煙嗰個喎，係啦， 係啦，冇得打嗰套，係啦， 冇得打嗰套，裏邊嗰個黑心女王就係阿 Julia Roberts， 即係如果都冇印象就都冇辦法啦，算啦，係啦。冇辦法再解釋啦 ，OK。所以以前一代就女主角嘅鬼婆嚟講，係啦， 同埋帶起呢個 閃天后啊。 唔係，頭先我係講漏咗，佢係想講一樣嘢，係其實住咗。頭先你話嫁邊個啊？卻羅素啊？你話佢同邊個生嗰個仔？你話嗰個 係咪？ 係咪真係以前啊 ？Michael Keaton 版本嗰個蝙蝠俠入邊嗰個女記者係咪？ 嗰個女記者唔係，嗰個金碧身家。 那個、 哦，系咪啊？我記錯咗啦，記錯咗啦。哦，咁嗰係邊個？ 嗰 係邊個 咧？做傻妹啊！即係成日都做傻妹。 係扮做小妾。 哦，我 mix 濕咗啦，可能都係差唔多喺度亂咁叫嗰啲女啦。 嗱，其中有一套戲就係阿布斯維利士有一套叫做《飛越長生》嘅， 嗯， 就佢有份做咯。 哦，明白。 呢套我 係 我都搞錯啊！總之係啲喪嗰啲女。 系啊系啊系啊，喜剧 啊，嗰啲咁嘅戏就有高低行噶啦，其 实 系。 嗯， 系啊系啊系啊。 我都 mix 湿咗添。 吓，即同埋阿朱莉亚罗伯斯带起咗一样嘢啊，就系大口就是美丽呢一个 大口猪 嘢，佢又带起咗啦。系啦，冇错，个朵嚟噶嘛，大口猪系啦。 咦？咁唔系大口就美丽喎，即系意思系， 即系 大口 都 可以靓， 都可以靓，系啦系啦系啦。 咁就话。大口就係靚咁又唔係喎，我又唔覺得係咁喎。 可能 係 嘅。 嗯， 係。 可能襯落佢個樣嗰度，你覺得順眼啦、啊，因為佢係有。係 啦，因為之前個都覺得咧，靚女一定係櫻桃小嘴嘅。 係啦，冇錯冇錯，係啦。 你唔覺得大口又點靚啊？竹卡咁係咪啊？ 係咯。 咁佢好似係第一個咧打破咗呢、這個。呢樣嘢嘅咁樣啦，我認為啦，咁都唔知道就有佢啦，係得有佢啦。 啊，即係基本上 重要啦，係咯。 係佢做嗰啲愛情片，你都覺得正㗎啦。嗰陣時愛情片天后啊嘛，佢係。 嗯。 係啊，咩真的想嫁你啊，乜鬼嘢誒？係咩？嗰、那個咩奇緣啊？同阿曉士格蘭嗰套咩啊？ 誒，摘 星奇緣 係 嗰啲。 摘星曉啫，嗰度係。 系咯系咯，好多啊！ 咁佢喺嗰个Robin Williams 嗰套小飞侠，佢都系只不过做一只嗰只咩话？ 精灵 精灵啊！ 嗰只小精灵佢做。 嗰套系叫《铁钩船长》啊，嗰套戏。 铁钩船长，德斯汀霍夫曼啊。 嗰套系《铁钩船长》一套戏。 系啦系啦，嗰套 佢嗰只精灵，咪即系迪士尼咧，嗰个 logo 咪成。 即系 Bell 乜鬼啊？咪嗰个叫做系。 系啊，就系、是、嗰、那个，我成日有只嘢飞过咁，咧咧咧咧咧咧，嗰只，嗰 只 你以为乌蝇嗰只咧，你以为乌蝇，因为只乌蝇飞过嗰只，系嗰只嘢啦， 系啦系啦， 佢都做过嘅，系啊， 不系啊，讲一套戏先，系啊，讲一套 戏。咁呢个咩 Homecoming 系咩嚟嘅啫？系咪一套温馨爱回家嘅故事？ 我都系睇翻资料嘅啫，其实嚟自一个广播剧嘅个原装系。 吓？ 系， 都唔系小说，唔系。咁奇怪， 系啊，仲系好新嘅，就系啱啱旧年十一月嘅广播剧嚟嘅啫。 咩广播剧咁样？系咩台做噶？ 唔知咩台啊。总之我睇资料就系话一个有出名嘅广播剧啦，改编嘅佢系。咁我 唔怪得啦。 即系 唔唔怪得我呢套戏同阿无线啲剧有一个共通点咧，就系、是、你唔使。睇畫面淨係聽聲，你都可以明佢講乜。原來係改編嗰部劇。 哇！真係翻亂彈啊，大佬喂！ 不過無線嗰啲差好多啦。佢有畫面睇，無線嗰啲畫面唔好睇啊嘛。啊，同埋佢做到一樣嘢就係、是、啲音效啊，其實就係好咩好好嘅啲音效，全部都好細緻嘅做得。就算朱亞萊伯斯喺度寫字啊，你都聽到嗰啲寫字聲喺度噶。系啊， 即系你意思呢套剧真系可以当广播剧听？ 系啊， 真系可以，因为佢大量嘅对白嚟交代剧情嘅，其实佢系。 哦， 系啊， 原来系咁。 嗯， 系啦、 啊。系啊，但系画面都好睇嘅，其实就因为佢有玩过长镜头嗰样嘢啊嘛。 咁啊，讲下佢讲咩？ 讲下套剧讲乜先啦？其实就系讲朱莉亚罗伯斯就系一个私人企业啊嘅心理医生嚟嘅。那個企業咧就發展咗一個計劃，就係、是、叫做空襟明嘅計劃，就係、是、能夠將一啲有創傷後遺症嘅士兵就嚟做實驗，咁就令就落啲藥啊，或者一啲治療啊，令到佢哋忘記咗一啲佢哋嘅不快事件，就令到佢哋可以重投戰場。 乜咁本來都好事啊呢、這個？ 但係佢就因為個實驗係好唔人，即係。令到件事好唔人道啊！就嗰個士兵會唔記得咗自己嘅朋友啦，唔記得咗自己發生咗一啲，甚至乎開心嘅事都會唔記得啊！ 哦，即係成段咁樣去鏟嘅。 係啦，同埋佢係瞞住佢哋咁做嘅，係呃住佢哋咁做，佢哋唔知 道。即係唔係自愿嘅？ 哦，咁哦，咦？咁唔使喎，咁即係提早老人痴呆症啫。如果你咁講， 其實又未至於痴呆嘅，即係令到佢哋覺得。翻戰場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還要很開心添。 係啊，好想去翻戰場啊！直頭會係。 哦，以為咁啊 ，Rambo 可能一早就攋咗呢劑藥啊。 係，有可能。咁啊，朱莉亞羅伯斯就係做呢個實驗裡面嗰、那個心理醫生，即、就、係、是、輔導嗰個醫生嘅。佢開頭都覺得，以為係呢件一件好事啊，即、就、係、是、幫到個士兵嘅。 係啊，表面上係啊。 喺實驗嘅過程裡面咧。有啲士兵因為接受咗嗰種藥物之後咧，就變成好似抑鬱啊，又或者暴力傾向，即係個反應係 唔好 嘅，有啲係 反而唔好嘅，唔係開心咗。 係啦，有一類咧就覺得懷疑啊，即係覺得喂，係咪呢個 project 係咪其實真係呃我哋啊？其實我哋係咪一個實驗品，即係白老鼠？佢哋都有啲士兵喺度質疑緊呢件事。咁就過程裡面，阿朱莉亞羅伯斯就同。某其中有一個實驗者咧，就發生咗一啲比較曖昧啲嘅感情，即係未去到情侶嘅，有少少曖昧啊。咁嗰個 是不是那個黑人 慢慢嚇，即係嗰個黑人嚇，即係嗰個男主角，即係呢套劇嗰個男主角啦。 哇！咁咩年齡咧？因為阿 Julie Roberts 都唔係後生女啦，咁嗰個幾歲？ 我諗你當都係廿零三十歲嘅就嗰個士兵仔，其實 係啊，未夠三十歲， 後生嘅反而後生啲。 後生嘅係 啊， 少少 即係後生過阿 Julie Roberts 嘅年齡嘅。 即係做得佢個 學得好多 哦，因為你襯翻 Julie Roberts 我恐防會唔會 Morgan Freeman 咧？要係咯， 差唔多 係 呢只 嘅 要， 差唔多 啊。即如果你要襯翻，我驚我男主角呢只，我唔係，即係 佢又唔係玩嗰，唔係玩呢只嘅，即係唔係玩呢只嘅。係，佢係講少少曖昧啫，其實係。 佢又唔係話 到 到 話朱莉亞羅伯茲就覺得，咦，原來咁樣做咧係好唔人道，同埋又覺得好好內疚啊！佢其實係。直至到有一次，即係最後階段，即係一個實驗嘅最後階段，就最後嗰隻藥咧，佢就落咗好重料啊，令到個嗰個黑人咧就直頭昏迷咗，就入咗醫院就唔使翻去戰場啊，令到 哦，等佢唔使翻去， 哦， 係啦，等佢唔使翻，同埋佢自己都食埋呢隻藥啊，係，令到自己忘記曬之前嘅嘢啊，佢想 哦 嚇哦，咁咪冇下一集咯， 但係啊。跟住，但系就佢時間線咧，就跳咗去四年之後啦。突然之間就四年之後， 哦、 翻翻佢一個小小嘅漁港，就去咗一間餐廳嗰度做一個 waiter， 做侍應， 忘記曬之前嘅事。咁希望就唔使再負責任或者唔使再內疚咁嘅樣嘅。咁、那個故事就係講另外有一個國防部嘅調查員咧，就翻翻去調查翻呢一個 project 嘅背後嘅陰謀。就係、是、咁樣展開咗呢個故事嘅，其實係。 我即係呢個係開場嚟嘅啫，唔係成個故事嚟嘅。 其實我頭先講嘅就係呢十集嘅成個劇情嚟㗎啦，只不過佢拍嗰時咧，佢就分咗兩個時間軸嘅，每一集都會前講啲、後講啲。 即係佢唔係講完佢之前，即係講成後係不斷跳嘅。 係啊係啊。 咁個故事咧就會係你係其實係由嗰調查員個眼光。 咁個調查員又咩年紀又咩男定女咧？ 個調查員白人黑人咁啊，一個 50歲左右嘅係咯，著住 即更加唔會同阿 Julie Roberts 有咩愛情關係啦。 唔似 咁 有 嘅， 純粹調查啫，佢係咁就係由佢呢度去調查翻成件事出嚟啦，就係、 是、即呢套戲直情係唔算係有愛情嘅。 其實都唔算有愛情線嘅，其實係。即純粹是一個懸疑劇咯，因為我而家講曬俾你聽，你就知道個底細係咁啫。但係佢成套劇裏 邊，你睇嗰陣就好迷嘅， 係啊， 慢慢揭出嚟嘅啫。其實 咁嗰個黑人軍人係咪昏迷到依家都仲昏迷嘅咧？ 唔係，佢收尾醒翻嘅，佢但係就只不過冇曬之前嘅記憶啫，係。 哦。 就避免咗翻佢戰場嗰一段嘅啫，其實係。 咁佢如果醒翻，佢都會再送我去嘅喎。 唔會㗎啦，佢已經離開咗嗰、那個，因為已經停咗，因為最、哦、到最尾個劇情就係講因為揭發咗呢一個 停咗啦呢個實驗， 成個 project 停咗嘅其實。咁就完曬成個故事，但係佢奇怪嘅就係個拍攝手法就係頭先講過啦，就係、是、將兩個唔同嘅年份交叉咁樣重疊，咁樣做嘅。同埋佢有兩個區分，就係阿朱莉亞羅伯茲失憶嗰陣時咧，佢又用咗個鏡頭嗰個比例咧，係用咗個正方形嘅鏡頭比例嚟拍嘅。 咦？係冇錯冇錯。 而一個佢有記憶嗰個鏡頭咧，嗰啲片段咧，就係用翻普通16:9嗰個咁嘅拍法嘅。 即係你意思係佢喺四年後嘅時間都係用正方形嘅？ 係啊，好奇怪嘅。你喺電視度好明顯睇到個分別出嚟嘅，其實係。 哦，其實又唔係用顏色，又唔係用嗰啲。 係啦，顏色都有嘅，反而佢用四年後，即係2022年嗰、那個嗰一段咧，佢用啲比較懷舊啲嘅顏色嘅。 哦。 啊咩啊？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反而佢未來嗰段，即係四年後嗰段咧，佢用啲比較懷舊啲嘅色彩。 咁奇怪？ 表達嘅，佢反而現代，即係2018年呢一個時代咧，佢用翻我哋而家嘅顏色嚟表達嘅係。 出電線咗， 除咗顏色之外，連個景啊，佢都比較懷舊啲嘅。佢未來個景係比較奇怪嘅呢、這個做法。 即佢淨講明佢而家係2018年後係， 佢有埋 四年後嚟嘅。哦，因為年份嘅，哦， 會唔會係因為佢係咪會唔會係佢嗰個地方落後啲嗰個小鎮係咯？ 佢除咗個小鎮落後啲，佢你。如果阿明你有睇咧，你都覺得佢個通係比較懷舊啲嘅，係未來嗰、那個。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個 tone 都比較舊啲嘅。 係啊係啊。 我覺得呢一度佢個攝影啊，玩嗰啲嘢係玩得幾得意嘅，同埋個劇就唔係普通嗰啲劇咁，係40幾分鐘一集㗎，佢其實20多分鐘就一集㗎啦，已經係。 嗯。 所以 大結局長啲啊。 大結局就長幾分鐘嘅啫，其實都唔係長好多嘅啫。咁你當 哦，我以為集集唔同長度嘅，我以為 唔係㗎，都係24-25分鐘嘅啫。其實每一集都係 咦，咁即半集咁上下，即係佢一集都係人哋半集啦。 所以我都係用咗2晚時間睇曬咯，其實可以 哦、哇！但係佢啲戲名啊，呢啲咧其實好難引人睇啊！呢啲咩？ 係啊，佢個空級名可能喺英文上面可能好啲，但係你譯咗做廣東話或者中文咧，就啲人好難好難覺得你唔知道你講乜啊！其實呢套劇係 佢英文你都唔知要講乜啦， 係 你唔係有套蜘蛛俠叫做空級名嘅，直情唔聯想都係同科幻有關啫嘛，大佬。 其實真係睇個名字，真係我開頭都以為，咦有朱莉亞羅伯茲做，可能係咪啲文藝啲嘅咧？係 咯，文藝片啦，係 啊 係 啊， 係咯， 回家嗰啲係咪啊？ 都算做有少少嘅科幻成分啦，如果係咁樣係。 唔係呢個直情係佢咪講嗰啲政府思想控制嗰啲嗰啲啊嘛， 陰謀啊嗰啲， 嗰啲乜乜 project 嗰啲啊嘛，好多㗎呢啲。係係 係。 咁嗰啲都係用藥嘅啫，嗰啲都係用藥嘅啫。 佢呢度都係講佢用一種藥物控制嘅啫，其實。 嗯。 咁就瞞住啲士兵咁啊，唔人道，咁都係講探討翻呢個問題，同埋佢講記憶呢個問題，我覺得佢都幾得意嘅描寫得，即係你抹去咗啲唔好嘅記憶，其實對你係咪件好事咧？其實佢都有探討過呢個問題喺呢一套劇嗰度，因為朱莉亞羅伯茲都係忘記咗之前嘅嘢，咁。冇成成咁樣，其實係咪好事呢咁樣，咁佢呢部劇集佢都有嘗試去探討一下咁樣咯，係。咁我啊覺得幾好睇嘅，其實套劇，即係雖然佢個節奏都係比較慢嘅，但我覺得就有啲氣味嘅，其實嗰套劇係。 係啊，佢啲演員演得幾好噶。 咁除咗佢之外，有冇其他識得嘅演員咧？頭先講嗰啲都唔識嘅。 我就唔識啊，其他嗰啲演員都。 唔識啊，嗰啲就。 唔識啊！真係最大星就係啦。 嗯哼，即係喺度有個過氣啲大女星嘅演嘅一套，其實叫 正優。香港嚟講過氣啦，喺美國應該未過氣啩， 都過啊，都過啊！你連 Jennifer Lawrence 都過啦，你話佢過唔過？ 咁啊，咁呢套戲呢套劇佢直頭自己做埋監製嘅係。 哦，咁樣， 哦， 所以佢 分分鐘係佢自己覺得呢個古仔好咁樣，即係所以 可能係佢覺得呢個故事好，同埋亞馬遜咧係定咗係兩季喎呢一集呢一個故事係， 即係你意思未完嘅仲， 係，但係我就真係唔知佢第二季可以再講啲乜嘢啦。 係，我啲藥整整下整個超能力咯， 都好完整嘅，其實大結局係即係好完整嘅，講曬成個故事嘅啦，其實已經係。 下一次查密探啤死羊咯，可以。 都得， 其实都系呢啲 project 嚟噶嘛，系啊，都系呢啲古仔嚟嘅啫，系啦，其实咧嗰个 project 整乜啫嘛，咁佢呢度简单啲就净系失忆啫，咁啊再整劲啲咪 Stranger Things 嗰啲咯， 啲超能力嗰啲嘢都可以加埋落， 系啊，超能力都其实都系呢啲 project 嚟嘅啫嘛，其实冇 唔系两样嘢嚟嘅，政府阴谋啊，阴谋 系啊，都系呢啲嘢嚟嘅，咧即系单在佢玩到几大啊，咁啊玩到话咩嗰时话咩奥巴马都参加过嘅，话细个佢嗰个劲啲用諗啊諗到可以上火星㗎嘛，唔使要坐太空船。佢上過㗎佢話。係啊。 好誇張。 人哋話佢上過啦，你問下奧巴馬嘅話冇啦。嗰啲囉，咁嗰啲 都 好。 阿明都有睇過啊。係 啊，點啊覺得 點啊，你覺得點啊。 係啊，就啲演員演出就真係又係一流啦。咁就朱亞羅伯斯同埋嗰個黑人演員呢，淨係你睇住佢哋喺度坐住喺度對答嘅啫，有時影下佢，有時影下佢嘅時候，其實都已經感覺到個張力出嚟㗎啦。其實就係啊。 咁但係呢啲你係即係講緊你要好鍾意睇 drama 啦。咁但係你一般人會唔會覺得悶嘅咧？呢個戲覺得 不過就好似去橋嗰度係去得比較慢，你真係要有耐性咁去睇先至覺得好睇嘅。 都有十集㗎喎，係囉，咁會唔會即係慢一個個節奏會？ 我就嗱，我能夠喺兩日兩晚裡面全部睇曬，即係證明個劇其實吸引到我一路追落去嘅。但係我唔知道，因為佢係冇 action 嘅。 唔係喎，你係連嗰時嗰個啲人話唔鍾意睇嗰本呢，即係入咗個咩景嘛？個咩 滅境 滅境咁樣都你都 OK 㗎嘛，咁但係一般人真係頂唔順喎。 咁 我就係俾啊， 係啦，咁明點啊？明又對 我就我因為啲演員演出同埋佢嗰個拍法又玩下長鏡頭啊，咁樣佢又嗰啲背景音樂啊，令到你唔悶囉。 如果一般觀眾就係追劇情嗰班，佢唔理你邊個做，唔理你演出，唔理你鏡頭嗰啲，會唔會慢呢？即係好耐我都未知道會做咩啊，咁會唔會呢？ 是的，去得比較慢的。 是慢的。那去到幾多集到才大概你摸到個脈絡呢？老實說。 第二三集應該都知道了。 哦，即系挨两三集，如果大家挨得过两三集唔弃翻嘅话咧， 对我嚟讲就唔系挨嘅， 唔系挨嘅， 我觉得好抵嘅。 吓，嗱，因为咧好多时咧第一集未能够吸引到咧，就好难嘅啦。 嗯 嗯。哦， 但系就 对我嚟讲，第一集佢系哭到我想睇下做乜嘢。 嗯，系啊系啊系啊，唔系。佢係講咗一啲嘢吊你，但係佢冇話俾你聽係乜嘢，但係佢拍嘅時候係吸引到你繼續睇落去㗎嘛，咁樣就你會想睇第二集。 咁大家即管試一下啦 ，OK， 咁我哋只可以咁樣評價啦。咁要啲耐性嘅呢、這個肯定啊，係咪？ 係，但係係啊係啊係啊， 廿零分鐘嘅啫，咁你咪試下咯，其實係。 即唔會啊，朱羅伯斯一嚟就打啦，唔係嗰只嚟嘅，係啊，冇 錯。你當係如果九鬼子一集。嘅時候就第頭半集未去到尾半集，你就先知咩事咯，可以就，因為佢得廿幾分鐘一集，咪咯。 嗯。 咪但係嗰廿幾分鐘裏面，你會唔會知道啲乜嘢嘅先？個重點。 有嘅，有線索。 有嘅， 有 啲嘢交代嘅， 滲俾你咯。 OK， 好，有啲係滲嘅係咪 ？OK， 呢一種係。即唔會話睇足三集先至開始有啲頭髮嘅，唔係嘅， 你劇 睇嘅 ，OK， 第一集有啲嘢噶啦 ，OK， 明白。 如果你睇 就 成個劇，諗翻轉頭， 其 實頭十零分鐘其實佢講咗好多嘢俾你聽 嘅，係。不過你唔會知啫，個仔係。 開頭 未知 嘅 啫。會知佢咩有咩關係係啊？其實係鋪緊嘅 ，OK。咁總之呢套係要少少 就得㗎啦。 嗯。要少少耐性嘅，睇呢一套要少少。 打咗少少底，知道大約講乜咧，你就知道個趣味喺邊啦。 嗯，即係如果一無所知，的確有機會一開頭，因為都唔 知係科幻片。會㗎，會㗎。 係唔感覺都係科幻片。 我睇一集都唔知係科幻片，係啊。 係啦，係啦，唔可以咁嘅，係即係要睇咗兩集咧就嚟啦。 有得太空啊，打嚟打嗰啲先叫科幻。 係冇。 喺音。阴谋片你未去到嗰个阴谋嗰样嘢，你都唔知啊嘛。 系，咁呢只啦吓，其实你可以话呢种系属于，其实都系其中一个 urban legend 嚟噶嘛，即系将啲士兵去洗脑啊呢啲。咁大家睇下啦 ，OK。好啦，咁啊要讲另一套啦，系咪？ 另一套， 快啲啦。 另一套都系网络电视嘅，就系 Hulu 啊。 系。 嗱呢套肯定有怪嘢啦，放心，系啦。 系呢套怪啦，呢套叫做 《呢套就唔系一照啊抌出嚟嘅，就一仲要佢神奇，唔系一个星期一集，系点嘅咧？ 一个月一集。 哇！定噶，定系定咗噶？ 佢好似系定每一个月嘅头嗰个礼拜。 系啦， 好似系。 系啦，系啦，定咗嘅，系啦。咁但系咧，佢特别嘅地方唔止系咁，而系咧，佢每个月都总会有啲节噶嘛，你都知噶啦。呢个月 Halloween 嗰月又 Thanksgiving， 咁啊正做咗头两集咧，就系第一个月就系 Halloween 啦，讲 Halloween 啦，即系第一集讲 Halloween 啦，第二集就讲 Thanksgiving 嘅，系咪？咁两分分，呢个净系得分分睇咗就 系 呢个。 系。 哦，咁分分讲下啦。 咁。 我睇咗少少嘅啫，可以啊。 系。 我睇一阵先啦，咁佢就 Hulu 嘅，咁就叫做 咩名 ？Into the Dark 啊。 系，即走入啲黑暗咁啦，类似个意思。 黑暗啊，又或者有啲叫做黑暗思选，呢个我觉得最无厘头嘅呢个译名系。 都唔知喎，但系呢个我见系一早我见到呢套戏嗰阵都系咁译嘅，系啊，黑暗思选啊，即系一首诗个诗，系啦， 系 诗篇个诗， 系啦， 精选嘅 选， 系啦。 咁啊， 呢个名靓啲嘅，咁就系啦，靓啲嘅听落。 咁啊，头先阿 Tasco 嚟讲就每一个节日一集啦。咁啊，首先就做咗萬聖節，今個月就做咗聖誕節，咁下個月好明顯嘅梗係聖誕節啦。 聖誕節啦。 咁跟住一 冇中秋嗰啲啊，嗰啲全部鬼佬嘅鬼佬節。 鬼佬節。咁啊，跟住就新年啦，我數曬十二個節先。咁啊，跟住就新年啦，跟住就情人節啦，二月就係。 哦。 跟住就係嗰個叫聖 Patrick Day 啊，我唔知中文叫做譯做乜嘢聖 Patrick Day 咧，就係大陸母日，因為咧係著 塊 綠衫，即係好特別，就係著綠色嘅，唔知點解，我都唔係好知喎。 有塊綠色嘅四葉草啊， 係冇錯啦，即係總之就綠色。係 總之綠色就叫。 即係中國人就唔參與啊，因為大嘅利是。 因為好鬼佬嘅呢個節 日。好鬼佬嘅節嚟嘅，鬼佬先慶祝嘅啫，係啦。 咁去到呢個係三月嘅，咁去四月就梗係婦女節啦。 婦女節啦。 佢係婦女節喎，佢冇 父 女節喎， 佢婦女節啊， 嗱四月好多節嘅兒童節都得嘅，係啦，咁就揀咗婦女節，係啦。 咁跟住就係愚人節。 哦， 啲愚人節都係四月嘅喎，應該。係 咯，佢係冇咗父女節喎，褪咗個婦愚人節落去喎。 咁奇怪，即係冇父女 奇怪。 哦，咁又怪啲喎，父親大節佢反而唔做，係 咯。咁跟住就咩世界地球日？ 嚇，呢個仲怪，唔係節啊，大佬。 跟住連續兩個月就係母親節同父親節。 哦， 哦， 咁樣。 跟住就美國國旗日同埋美國獨立日。 嗯， 係。 哦。 就係勞動節。 嗯。 跟住就父母節咁樣啦，係。 好。 咁啊，十二個節日啦，咁啊，咁啊，首先講啊，第一個。第一個 即 係 香港都 係 照拍嘛，中秋啊、重陽啊、咩咩清明咁啊， 中國 係啊， 咩嗰個嗰個節日啊，佛誕啊嘛。 第一集就係上個月啦，因為 Halloween 咁啊，所以就講咗一個關萬聖節嘅故事，叫做多爾啊。 即係每個故事都係鬼㗎，即係有鬼或者怪嘅嘢嘅。 怪啦，又未至於有又冇鬼。 我講下講，咁暫時兩集 就冇鬼。 怪，哦 怪， 好，我嚟聽佢。 咁第一集叫做 Body， 就係講喺萬聖節之夜咧，就有個職業殺手，佢就接到單 order 就殺咗個人，就跟住要喺四個鐘頭之內咧，就要處理咗呢個屍體啊。 係 係。 點知佢又搬咗搬，即係諗住搬條屍去埋屍啊咁樣樣咧，就搬落街嗰陣時咧，就啱啱好就撞正呢個差佬，就睇佢周圍搜查，咁佢又唔知點算，因為拎住條屍體啊嘛。 嗯， 咁撞正咧，有班友就慶祝緊萬聖節，就話要去個 party。咁嗰班友就見到呢條友啊，著住一套黑西裝，就揾啲保鮮紙包住條屍體咧，就以為佢係萬聖節喺度裝扮緊啊，就以為佢扮緊呢個 同埋佢有特拉喺塊面嗰度噶嘛。 係，即係個樣已經好職業殺手噶啦，其實個樣扮到， 裝 飾條屍體，咁佢哋就誤會咗佢扮嘢，咁啊邀請咗佢去一個萬聖節嘅 party 嗰度啊，咁個殺手因為要避開啲差佬咧，所以就跟埋佢哋一齊去嗰個 party 度。 咁條屍咧， 條屍又照稱埋佢，因為嗰啲友啊，以 為 係假嘅，其實又以為 佢 都以為嗰條屍係假 嘅。哦，其實道具以為 係啊，佢搬屍嘅時候咧，佢沿途其實都。見到好多人嘅行過，見到啲細路都見到佢，哇！乜佢啲萬聖節造型咁鬼流嘅咁樣，係啊。 嚇！咁啊， 沿途係 見。係啊，你繼續啊，你繼續。 係啦係啦，沿途好多人見到啊，唔係話唔係話好隱蔽咁樣嘅。 嚇！咁啊，跟住講佢同呢一班咁嘅萬聖節 party 友咧，就發生咗啲錯摸啊，即係條屍又運來運去，又唔知點算好啊，又結果又。搞唔掂件事，跟住就俾嗰班萬聖節嗰班 party 友咧就搶咗條屍，跟住佢哋班 party 友咧就發現咗條屍原來真係屍體嚟嘅，咁啊亂曬龍咁樣，跟住個殺手就講佢點樣要去搞掂翻呢件事，攞翻條屍體喺呢四個鐘 頭之內。咁有冇殺埋嗰班友啊？ 有，最尾係殺曬班友嘅係，即係佢哋變咗係職業殺手。咁其實 嚇咁、就係咁嘅咋，咁都冇鬼嘅，都冇怪，都冇怪喎。 故事只不過係發生喺萬聖節就講。 即係連怪都冇喎，仲有啲古怪嘅嘢都冇。 係佢玩黑色幽默，其實喺度。 奇情啫喎，呢個最多去到。 同埋我以為有怪，我開頭因為我見到佢咧，攞啲追蟲之屎喺度食啊，我以為佢係嗰啲啊。 冇怪嘢嘅。 原來係純粹變態嘅啫。 佢純粹係玩一啲血腥啊。 O.K. 黑色幽默啊，錯摸啊，呢啲好好荒謬嘅劇情啊，其實係喺度玩緊啊。 哦，係咪即係類似咩雪花膏嗰啲係嘛？ 係啦係啦，點處理條屍體嗰一種咁嘅嘢？ 嗰時咪試過咧，有兩條友咩殺咗個 boss 咧，跟住佢一路就整到條屍好似會喐咁咧，喺度扮喐噶嘛，你記唔記得？度搞笑啊！ 哦，係。 我以為佢咁 嘅 嘛，但 係玩緊呢樣嘢，其實我係玩緊呢樣。 哦， 條屍係佢個 friend 扮嘅，喂，同佢打 say hello 咁。我就係玩嗰啲， 即係個戲係咪由頭到尾都係 view time 嘅成個戲係咪啊？ 就未至於，因為佢講四個鐘頭，咁佢套劇其實係個半鐘頭，你當係一套電視電影咁嘅樣嘅拍法啦。其實 哦，係係啊，一個鐘七十咪八十二分鐘，我睇個時間就係啊。 咁多 戲 嘅長度㗎，其實佢 係。係啊係啊係啊！ 哦，咁長㗎？哦，即係唔係 啊？個 鐘唔係 每一集都 哇 個半鐘頭。 哇，咁使唔使講咁耐先呢個故仔？ 其實就唔使，我覺得就 有少少 四廿五分鐘之內可以搞掂㗎啦。其實 有少少長得滯喎。如果睇呢個故仔，神 我睇頭十分鐘嘅時候覺得佢有少少拖咯。其實我覺得有啲嘢可以唔使咁長跳。 好啦，咁唔同導演嘅每一集會唔會啊？我估 每一集都話唔同導演嘅應該 咁有冇星做嘅？唔識嘅啲人都係 唔識嘅，全部都係一啲電視演員啩，我諗係。 即係但係都冇冇。 總之我唔認得。 唔係健開嗰啲，仲要話電視演員即係啲手熟面嗰啲㗎嘛？呢啲都 係啊。 好啊， 啊、我又覺得拍得比較保守啲啊，就算玩黑色幽默啊，玩呢啲荒謬咧，其實可以玩得好。 可以去盡啲喎，係咯。 我覺得可以保守啲嘅，即係比較正路啊。其實喺荒謬裏面係太正路啊，佢係。 嗯， 哦。 我覺得麻麻地，其實係。 系咯，咁老土咩？个古仔咁冇乜特别啫。 系啊，我觉得唔系几好睇咯，我唔系太 想。哦，我啲奇幻。 同埋 个 我睇少少嘅时候，觉得嗰、那个男主角佢掌握嗰啲黑色幽默嗰啲位，好似掌握得唔系咁好咁咯。其实就 佢会唔会有啲搞笑嘅咧？我想问下， 其 实 佢想有啦，但系 想有，但 系 又唔系 啲位。 嗯。明白，好咁啊！快啲啊，讲埋第二个先。 好，讲埋第二个就是感恩节。感恩节咧就直头系一个好正统嘅八十年代。 同食火鸡有冇关系噶？想问啦。 冇，完全冇，只不过因为个故事系发生喺感恩节啊，真系只不过就 是。哦，哇，咁离谱啊！ 我谂呢种咁嘅剧，嗱就我讲下个剧情咁，大家都应该熟口熟面嘅、 啊， 就系、是、讲有一之前即系、就是、第一个万圣节咁啊，本来一家三口，即系一个一对夫妇同埋个女。個女兒你當大約係十六七歲到啦，咁、啊慶祝咁咁樣，咁嗰晚咧個阿媽就俾人殺死咗，咁、 哦、 就一路都冇人知道邊個殺死佢嗰個媽媽嘅，咁就過咗一年之後啦， 就係、是、個女啊， 咁就個女就因為就經過咗呢一單嘢，即係佢媽媽死呢單嘢，佢患咗嗰種唔能夠行出街嗰種心理恐懼啊、 哦，廣場恐懼症之類， 即係佢一踏出屋門口咧就唔得㗎，就暈低啊，咩、 哦、 血壓低啊嗰啲咁嘅嘢㗎，即係好怕聽到大聲啊嗰啲咁嘅嘢嘅。咁佢爸爸咧就好錫佢個女嘅，就照顧得好好嘅。咁一路都就揾心理醫生去幫助佢咁樣樣啦。咁、直至到嗰個女因為匿埋喺屋企冇嘢做啊，就睇電視，咁就望到個電視咧就講有啲失蹤嘅少女啊。咁又覺得好奇怪，因為其中有個失蹤嘅少女嗰條頸鏈咧，就係、是、佢爸爸啱啱送俾佢嗰條頸鏈，一模一樣嘅款式。同埋佢發現佢爸爸咧就收埋好多嗰啲女仔嗰啲首飾啊。咁佢就慢慢喺度懷疑緊，佢老豆究竟係咪一路以嚟就喺佢嗰個小鎮嗰度殺死咗好多唔同嘅少女嗰個變態殺手啦？ 係。 咁佢都慢慢再懷疑，就甚至乎懷疑佢老豆咧，就係舊年殺死佢阿媽嗰個。 殺死佢阿媽。 係啦。咁究竟呢件事係佢自己幻想啦，定係老豆真係一個變態殺手呢？到最尾原來揭發咧，佢老豆的而且確係一個變態殺手嚟嘅。 哦，咁樣。 結果就發展成為一個喺間屋裏面嘅困獸鬥，就係、是、老豆要殺死埋個女嘅困獸鬥啦。咁呢啲咁嘅橋咧，其實我覺得就非常熟口熟面嘅。 即係佢直情冇 twist 到橋喎。 係咯。冇嘅，開頭佢想 twist 嘅、啊，但係就好明顯係做唔到嘅。嗰、那個劇 佢開頭想 twist 係點咧？佢想 twist 到點咧？ 佢想 twist 究竟呢個女係自己心理問題啊，定係個老豆真係一個變態殺手啊？佢想咁做嘅、但係佢做唔到啊！呢個 twist 揾流嘅，喂呢套嘢揾咩人拍㗎？港產片定 TVB 定？ 係啊，我都覺 得 TVB 都唔會咁渣喎，都係咯。 我覺得真係好渣。係 咯。 因為呢一種咁嘅劇種即係咁 好渣喎，已經好老土㗎啦，應該唔難 handle 喎。 應該係我睇過戲嘅人都即係有睇過驚慄片嘅人都睇過呢類片種。 咪咯，哇！你揾個我讀電影學生拍都 handle 到啦，呢啲。 又係不斷喺度提弄一啲血腥場面啊！即係噴好多血出嚟。咁咧真係好低俗喎，我覺得佢做得。 哎呀，咁呢套可能唔使睇落去噶咯喎，真係咁，睇兩集 都。我覺得都唔使點睇啊，其實真係。即係頭呢兩集嚟講。 咁佢有冇話嗰啲導演係邊位？有冇少少咩？ 佢我就 check 翻佢第一集嗰個，我就唔知係邊個導演嘅。但係如果你講第二集嗰個咧，佢話就係啱啱好似做完嗰套叫做咩《血色情人節 3D》。系咪有套咁嘅戏啊？ 唔知啊，唔知啊，咁有嘅，咁有嘅。都烂片嚟噶，咪应该都。 佢话佢嗰啲宣传口吻咧，就系话呢一套呢一个 series， 即系成套嘢咧，个个系个幕后班底就又系嚟自呢个房客嘅。 有礼。 哦。 我唔知佢系咪啦，真系。 我明晒啦，系啦。 即係又係用呢樣嘢嚟招來嘅。 有 嘅 講下，唔好意思。 即係又係用呢樣嘢嚟招來嘅，其實佢都 係。嗯。OK。OK， 好。咁啊，咁聽就留得幾緊要，係啦。 真 係留唔抵㗎，唔止係抵啊，流曬㗎啦，流曬出嚟。 因為都幾失望，其實都真係幾失望 嘅。係。因為我初初以為呢套應該會有啲睇頭嘅呢套嘢。 我都以為係啊，所以先吸引到我開頭睇落去啫嘛。原來又 哦，即係可以起翻啦，睇咗兩集已經。 我諗我都會睇落去，即係睇落去意思即係每一套都睇開頭少少先，睇佢搞乜鬼啫。 係。 即 係 如果開頭， 但睇個頭又判斷唔到嘅喎，有時候。 係咯，呢下嘢衰喎。 即係嗱，我覺得頭先嗰兩個鬼即係個 setting 冇問題㗎。 个 setting 开头冇问题噶喎， 拍得真系唔好啊， 吓个 setting OK 噶，冇嘢噶喎。咁但系你拣你拍落原来系 中路嘅 setting 真系， 系咁 strict 同埋系咯，佢拍得好唔好我未睇，唔知道。即系如果你话讲故事手法，我唔知道，但系我听个故事真系一啲都唔吸引咯。 即系冇惊喜噶个故事，其实真系完全。 有时又唔系话要去 twist 桥，但系意思即系你都。咁可以唔 twist 嘅，但系你即系个故事本身都唔吸引。 系啊， 唔好话拍成点啦，唔好话 storytelling 啦，系咯，佢唔吸引咁咪，我以为咁样咁玩屋企咁，乜原来发现个老豆就系个即系变态杀 人咁样， 系 咯，咁啊真系比较 咁佢阿妈系咪佢杀嘅？个妈系咪佢杀嘅？ 个妈都系佢杀嘅，因为佢就讲到 都系佢杀嘅。 个老豆因为过度保护个女，又惊有人抢走咗个女，因为佢哋搞紧离婚啊，嗰阵时系。 啊！ 哦，即 系 杀鬼咗佢老母咁样啊！真系其实系，咁其实都系夹硬一个理由落去嘅啫，即系造成最尾嗰条困兽兽嘅啫。其实 唔系，咁但系佢最尾讲唔通就系佢怼冧自己个女， 系 一个真系讲唔通 嘅，咁啊杀埋个女咁样咯。 吓，即系呢个真系讲唔通嘅。 系啊，咁我觉得唔够力咯，成套戏其实 真系最尾呢下系真系讲唔通嘅。 系咯，咁我覺得太普通啦。其實，即係以而家嚟講，佢嘅拍法啊、個故事啊、所有嘅嘢都係，即係 個女正唔正啊？女正唔正？唯一啦，唯一一樣。 唯一一樣啊！第一集就 body 即係處理屍體嗰個女主角幾靚噶，嗰個 OK 嘅，嗰個係 邊個咧？個女主角係邊個嚟嘅咧？喺裏邊我冇聽你講話有女嘅。 因為佢有個嗰班開 party 友咧，其中有個 開 party 有條女 ，OK 得。 咁啊， 有條靚女 ，OK。第二套就反而個少女反而唔得嘅。 個少女 OK 嘅，都 OK， 咪一個鬼妹仔咁嘅樣嗰啲咯。 哦。 OK 嘅，即係佢選嗰啲角色嗰啲樣，其實唔係好差嘅啫。 哦 ，OK， 即係可以用得。 拍法真係好保守啊，因為佢。 嗯，因為都坑嘅呢樣嘢係啦，即係你有啲樣睇下咁，又加翻少少分啦。 即係個吸引力啊，個即係個拍法太過普通啊。 嗯 ，OK， 得，即係呢套其實麻麻地啊。 爭啲麻麻啦，麻麻啦，咁就。 我最為即係冇鬼都有啲怪，點知原來冇嘅，其實 係。我以為係㗎，開頭哇！你講到每個節日拍一套喎，咁應該有啲睇頭啊，我覺得咁啊。 唔係，我以為有啲怪嘢啦，係咯，怪都冇怪，其實係殺人啫，只不過係。 咁啊，失望咗少少啦。咁對我嚟， 殺人都唔緊要啦，即係有啲奇情咧，都唔係好奇， 係咯， 好普通，係咯， 又唔曲折咁樣， 係啊，唔曲折，係咯，你都有少少即係怪啲啊，係咪啊？即係其實係咪嗰個女自己殺咗人，跟住佢係佢自己，但係佢自己唔記得嘅，即係佢抑壓咗自己個記憶定乜嘢嘅？咁其實個老豆係。唔想啲人知道，即係咁佢就會拉咗佢個女㗎啦。咁如果你咁講咧， 可以好多嘢玩， 會唔會好啲咧？係啊， 仲好啊佢。 佢其實調搬翻嗰啲好舊。 其實個殺人魔就係個女，咁得唔得咧？又係。係 咯，咁其實可以玩得好好嘅，你同一條橋啫嘛，其實。 同一條橋啫，你後屘係即係睇下點樣替翻咁。 係咯。 都唔係好 twist 啦，我頭先講都唔算好 twist 啦，係咪？ 下一集嗰聖誕節嗰集咧，就應該有啲有怪物咁嘅樣嘅喎，好似係。 哦，但係最後都係人係嘛？ 咁唔知，但係個導演上次就真係拍怪物片嘅喎。 係邊個咧？ 上次就係拍阿貓女嗰套啊，咩美女與怪獸嗰個導演嘅。 哦。 貓女？美哦，美女與怪獸。 怪獸。 哦，變怪獸。 你美女變怪獸係。 哇！玩鹹蛋超人喎，大佬嗰套。 係啦。 聖誕節嗰集就係呢個導演拍嘅。 咁有咩怪物呢？即係個畫頭見到有啲咩睇呢？ 個劇照有隻怪公仔喺度囉。即係毛毛怪咁嘅怪物仔企喺度㗎。 哦，即係小魔怪咁樣你先。 係啦係啦，咁可能會有啲特別啦，咁呢個就。即係個導演係特別啲啦，佢拍怪物。 即係就算佢其實冇怪，都有啲怪嘅，好似有怪咁先啦。 希望有啦，我希望會。 你頭先講嗰兩個真係連好似有怪都冇啊嘛，大佬。 都冇 啊，大佬啊，你今年一去查，起碼初頭件案件聽落有啲怪啫，大佬冇怪。但係有條狐狸水冧咗個人啫，咁你唔使揾我今年一嚟係嘛？有冇買到殺人寶？有冇怪嘢冇？有冇咩傳說都冇？你揾翻柯南咧？ 甚至 柯南話你揾我做咩？我都唔啱啊！你求其叫阿毛利小五郎咪得咯。 甚至乎你話係唔係喺嗰個節日發生都唔關事啊！最大鑊。 係啊係啊係啊！真係啊！你夾硬黐落去㗎，嗰個節日個關係係。都冇關係嘅，同嗰個節日其實都。 Halloween 嗰個好少少，因為佢Halloween 遇到嗰啲人啲人嚟啊。 可以成立㗎，你求其講個 party 就得㗎啦，其實。 係因為係啊，鬼佬開 party 平時都會化妝㗎。係啊。 哦。你話有去 disco 係啊，都得 㗎，係 啊，都得 㗎。其實。 除非你話咧，佢成件事都係發生喺街頭，而一路都有好多遇到好多人穿啲怪衫咧，咁即係等於 E.T.。E.T. 就可以喺 Halloween 嗰日行出街啊嘛， 係啊係啊， 係咪？咁啊唔同喎，你行出街就唔同喎，你去個 party 就幾時都得啦。 咁你第二集你同感恩節其實基本上係冇關係嘅， 直情冇關，係，夾硬 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都發生得嘅，其實嗰個故事 係。係。哇，咁 真 係好差喎，大佬，你拍到。端午節都起碼一唔係同龍舟都要同阿屈原都要同食粽啦， 你話點樣食粽啊？ 佢嘅製作又唔係話好流，即係又唔係好渣嘅喎，其實又 嚇啲人啲能量啊， 個製作係 即係又係有鋪得順嘅，睇得出 有鋪得順㗎，佢都 劇 有鋪得順， 即係都係開套劇，等啲導演平時冇嘢撈，叫開下工咁啦，即係我都唯一咁講，根本只可以咁講。邊度搞嘅呢套劇啊 ？Hulu 啊 ？Hulu 啊！ 即原來是慈善機構嚟啊 ，Hulu 我都發覺係啦。 係誒，嗰啲勞工處嚟啊。 勞係啦，見咁無聊，啲人喺度冇嘢做啊，啊開到劇啊，睇下嘢啦。 嗱，定係訓練班嚟㗎，俾佢哋咩磨下劍，睇下佢哋得唔得啊啲嘢。原來呢兩個都唔難得嘅。 你見過邊個訓練班啲會攞出嚟播咧？啊，真唔係啊，大佬。唉，咁就好差啦！咁樣如果係咁，大家可以即係望下啦，係咯，或者望下一集。如果你話係嗰個美女變怪獸導演嗰集，就或者有機會好啲。即係唔同導演唔同處理。如果我導演以往有啲往績嘅，咁嗰集可以望下咯，最少 係 即係好因人而異嘅。咁有人拍一集，即係上次嗰套亞洲怪談，係咪先？ 係 咁你唔中意睇日本嗰套，又唔代表另外嗰套唔好睇嘅，係咯。 是 因為 人 嚟 嗰套 見得人啦，嗰度又好啲㗎嘛，係咯，嗯，可能佢冇品香港，香港可能有古天樂同阿龍婆羅蘭演出呢， 係羅蘭姐啊嘛， 佢求其就得返嗰集藍娟英嗰集，佢就俾佢啦，算數啦，係咪 就搵阿 潘 导演拍 啊！你话嗰集乜鬼嘢话？嗰集上次嗰集咧， 有冇大佬？ 阴阳老， 阴阳老 落啊！呢个回到武侠时代系啦， 得翻嗰集俾佢算啦，系咪？ 好流啊！嗰个真系 都冇鬼啊！你话系咪？就整晒 啊！ 反而讲超越时空嘅科幻片嚟嘅， 系啊， 唔系阴阳老嚟噶，其实 Back to the Future 嚟噶。好嘅，好，咁冇啦，系嘛，就系两套啦，咁样啦，唉，唔系话非常。 如果听众系想，即系都想试下嘅，咪又试下，我咪睇下开头睇。 而系啦，即系反而嗰套 Julia Roberts 嗰套仲值得睇啲。 系啦，嗰套的而且确系我觉得正啦，嗰套就真系系咯。 嗯，系好。咁但係兩套都唔係嗰啲咩打啊或者太空啊外星人都冇嘅，唔係呢種嚟。 唔 係 呢種嘢啦，兩套都 唔係呢種設定啦，唔係呢種設定啦。 其實都 係，係 咯。 人嘅，人嘅講，係。 咁樣咯。 係，你講呢套 Into the Dark 我聽咗好耐㗎，一路都睇下幾時做，幾時做啊，係。 係啊， 係 啊， 哦，嗯，原来咁嘅，我真系有啲期待啊，最初系啊， 系 啊，原来 咁嘅嘢嚟。 嗱，咁啊嚟紧咧就仲有呢、這个十年嘅计划啊，犀利啊！呢、這个由香港 Spain 出嚟嘅一个亚洲计划。咁好似嚟緊係咪話十一月係咪廿幾號就好似做日本先係嘛？ 係啊，廿幾號好似好 其實而家咧，而家有個香港有個叫做日本咩亞洲電影節嘅，好似係。 哦，即係點啊？提早做啊？ 其實佢喺個電影節裏面有十年，即係有日本十年呢一個擺 咗。哦，咦？咁即係話我哋唔 正式做啦，跟住可能。 哦即係廿幾號唔係正式做，係上電影節。 系啦，电影节嗰度做先噶。 哦，即系未正式做噶都，哦。 我唔知 道即系点啊，迟下会喺戏院做啊？你即系戏院做。 唔知啊，未知道会唔会正式做，但系而家系有个日本电影节嘅，其实。 哦。咁就廿几号嗰个其实系电影节嗰个日子嚟嘅。 好似系电影节嗰两场嚟嘅。 明白。哦，咁啊，等下睇下有冇大家有冇机会睇喎？呢套我值得 睇。爆晒啦！好似已经啲飞都爆晒，爆得好劲。 真系冇得睇啦，已经系。 系啊，真系。 唔系，好似有几。套戏噶，佢唔系有几个故事噶，好似系，但系佢一套戏有几个故事啊？定系意思系？ 咁唔知喎。 即系一套戏几个故事？ 即系直情都十年咁，一套戏可能有三个定四个故事咁样。 系，因为 咁 啊，探讨日本 嘅 老年问题啦、自卫队啊，嗰啲问题。 啊， 我 有冇资料啊？呢个咩亚洲咩？ 有冇 啲 介绍两句？ 咁啊，我睇嚟上就冇。 我见到就佢呢度写咧，就系11月6至25嘅。咁就香港亞洲電影節2018咁嘅。 哦，就係咁啫。 係啦。 哦。 咁就暫時見到啲戲，有啲應該係阿樹木希林嘅，即係啱過咗身嗰位日本嘅導演加演員咁啦。 哦。係。哦。 咁就。 即係點啊？即係幾出戲嚟嘅？唔係一出戲裏面有幾個故事，就幾出戲嚟嘅。 唔係，十年 都係一部戲嚟嘅。佢好多戲嘅，咁如果你話十， 唔係，我唔係講個電影節喎，我冇興趣個電影節 ，OK？ 你講， 我講個 十 年先，你講個十年先。 嗯，我要揾下先，因為佢都 有幾出戲，有幾出短片嘅裏面嚇，幾個仔啊？ 哦，見到啦， 啊，即係總之係 啊 係 啊 戲嚟嘅 ，OK？ 就係裏邊有幾個古仔咁樣，係 啦 係 啦，佢都分開啲短片咁樣嘅，其實都係。 嗯。 佢依家就見到有係十年日本、十年台灣、十年泰國，咁日本就爆咗嘅，但係呢個台灣同泰國就好似都仲有位嘅。 點解又會有日本電影節有台灣同泰國？ 唔 係 日 本啊嘛，亞 洲 啊嘛， 亞洲電影節嚟㗎呢個 係。亞洲電影節 ，OK OK OK。係 啦 係 啦，咁啊有三個十年有三個版本嘅，一個泰國，一個台灣，一個日本。 係啦。 哦，原來係咁 ，OK。係 啦。 咁即係話日本嗰個就已經冇飛啦，有興趣咪可以 入 台灣。 其實日本嗰個咧，呢個禮拜六同埋禮拜日就做㗎啦，其實係。 係。 你意思即係我哋錄緊音呢個禮拜六禮拜日就做。係 啊，即係11月嘅10號同埋11號就做嘅。 係咁冇得睇。 全部都係，其實兩個都係。 全部都係。 即 係 全部都 係 添。咁即係我哋都冇得睇啦。哦。 係極少量嘅飛，好似日子有。 好。即係睇唔到㗎啦。OK。好啦，咁啊睇下之後有冇任何其他渠道啦。 係講一講日本嗰個佢個監製咧，就阿視之如和做監製咯。日本 都十年有。視之如和家族嗰個導演啦。 係啦，咁有咩星做咧？有星做喎，好似都。 咁星就勁咯，有頭先我哋提過嗰嘅探次花、探照花。 係。探照花 係嗰個啦，又話佢好貴嗰個啦。 係啦。 係啊，冇錯。 喺呢排 啊。封面都係用佢。係 啊。 啊，封面都係用。 封面就用佢添嘛？哦。系啊，犀利犀利。 仲有啲过气女星啊，咩胁池千鹤嗰啲啦，系咯，啲好过气噶啦。 系，我以前好靓啊。 系啊。 系演技派啊。 啊，跟住仲有咩啊？追捕嘅阿郭系咪郭宣准？系咪有啦？呢度啊，有郭宣准呢个追捕嘅吓。 O K， 即系大星啊，唔系啲。細球嘅揾啲唔識嘅， 係啊，佢都係一樣咁樣，但係都係呢兩日就做曬啦。佢呢兩日 咁台灣唔係泰國嘅咧，我哋未必識啊，唔會揾 Tony Jaa 嘅啫，係咪先？我哋就係識 Tony Jaa 啫嘛，係咯。台灣會唔會有啲咩導演或者 演員？嗰啲演員我都唔識啊，嗰啲演員 都唔識哦。反而就唔係 哦，唔係揾啲大星嘅，調翻轉。 但係咧，佢封面嗰、那個嗰張圖咧，就驟眼睇落去咧，有啲呢、這個工學機用隊咁嘅。但我睇真啲咧，就應該係佢哋兩個戴咗個即係類似氧氣罩嗰啲咁嘅嘢啦。咁但係佢哋坐喺度又唔係瞓喺度，咁我唔知係咩事啊。 即係你講台灣嗰張。 係啦，係啦。 哦 ，OK。即係泰國唔好揾彭氏兄弟啊！即係好明顯，即係日本好似比較隆重其事啲喎。 嘅事事如果啊嘛。 係咯，成件事都好似隆重其事啲喎。同埋我聽佢嗰啲故事簡介都真係人哋係有心玩一個，即係對日本嚟緊嗰個社會即係會有嘅問題去做一個探討喎。人哋真係。 佢話就有五部短片嘅係。 係。 五部，即係你意思日本嗰個都係五部， 係啦，定係自己一套戲裏面都五個故仔㗎啦，已經係。 哦，有冇資料可以介紹下？ 嗯。 其實、啊、有一個就係講75歲以上安樂死啦， 係咯，我老人問題 啦，嚇老人問題啦，嗰、那個就，咁、有一個就係講呢、這個核電廠污染之下嘅居民生活啊， 係、哦、核嘅問題，係核電問題， 係啦。另外有一個就探討人工智能嘅，就叫 data 嗰個就。另外有一個就係探討生同埋死嘅抉擇，佢真係一啲好簡介啫。其實呢個就，都係呢啲咁嘅嘢啦。其實 唔係有個唔係講自衛隊嘅咩？我記得佢一直講嘅。 佢呢度就係講呢幾樣，佢又未提及呢樣。 我啱啱見到有一個 咩 For Our Beautiful Country， 咁就係講呢個自衛隊嘅。係 啊 係， 仲有一個。 系啦， 就讲自卫， 可能系讲紧征兵制呢样嘢，好似系。 制同埋战争嘅意义咯，嗰、那个叫做《For Our Beautiful Country》嘅嗰个故事名就系，有五个故事。 咁我听落呢啲题材比较有，我都觉得有兴趣，同埋呢个问题唔系净系你日本，唔系就你日本先有啊嘛。其实讲紧头先呢啲问题，即系咁，你全世界都有噶啦呢啲问题咯。咁佢太带出咗呢个问题咯，系咯，咁台灣同泰國就唔知啊，就唔知佢講咩啦。 有都有資料嘅，咁但係應該就係全部都係五條片嘅應該。 我咁啊介紹埋啊嘛，台灣例如有啲咩？ 台灣嗰個咧就有一個第一個就惡靈罐頭啦，咁就講呢、這個核廢料咁樣嗰啲嘢嘅。 哦 ，OK OK OK。 咁啊，942啊啲第二套就咁啊講呢、這個中外嘅。哦，勞工啊，即係嗰啲工人問題啊，即係啲外勞。 外勞，外勞。係 啦 ，OK， 好。係啦，係啦。 嚇，咁啊，有一套叫《勞伴》啦，咁就講係城市同埋呢個鄉村嘅去留嘅，即係啲人嘅去留嘅。 嗯。 咁啊，第四個就蝦餃啊，咁就講呢、這個家庭嘅，但係佢亦都係。佢話係呢個馬來西亞嘅僑生啊，咁係咪即係翻嚟嘅人咁樣咁？ 可能係啦，有家庭問題啦，都係講係咯。 咁最後一個就叫困眠啊，咁就講失眠嘅，同埋反核啫喎。咁啊，不過呢個好多嘅佢又咩內勞不平等咁樣，好多嘢。 嗰啲題材都幾香 好 味嘅喎，其實都。 係啊，係啊。 咁核呢件事，咁核呢件事佢都有兩個故仔諗到嘅，咁係。 係啊 同埋又唔係嘅，因為其實咧，你頭先話城市嗰個我唔知佢係咪講呢樣嘢，因為其實嚟緊係有個講法咧，就係話城市衰退啊。係。 啲人唔 係。即係講人哋，梗係講緊嗰啲係啲大啲嗰啲地方啦，唔係我哋香港啦。香港冇得退啊。咁、人哋嗰啲就係由以前就由鄉下就出醒啦，即係個個都唔想喺即係喺鄉下啊嘛，即係走去城市嘅生活。佢話遲啲咧，因為衰退啊，咁就啲人咧就反而會住翻去一啲比較郊區嘅地方，即係唔係話去耕田咧？意思即係住唔起城市啦，即係啲人會其實都係嘅咧。而家你慢慢搬翻去啲，即係都有呢個狀態。咁但係佢慢慢就奇奇怪就慢慢個城市反而越嚟越少人喎，會有呢個狀態出現嘅。佢哋有啲 predict future 會咁嘅，即係慢慢移咗去。因為咧啲工作啊，越嚟越唔使一定要翻工啊，因為遲啲，可能咧我住喺啲鄉郊地方，咁我可能喺屋企可以完成 嘅工作嘅，我通過電腦，通過嘢，咁我唔需要翻公司噶。咁遲啲慢慢個城市咧就會反而會荒廢咗。呢個係一個對未來嘅一個奇蹟嚟嘅。咁唔出奇嘅呢樣嘢，可能真係有一日會發生。咁我唔知佢會唔會講呢樣嘢啦。我如果係就犀利啊！呢個題材，呢個題材犀利啊！即係倒流啊！不知由以前一個城市，由城市翻去，翻出嚟嘅，唔再想住喺啲咁嘅地方，又逼又劫又係嘛，又瞓劏房冇意思嘅，係嘛？O K， 咁睇下有冇可能啦。咁啊，泰國嗰個咧有冇介紹？ 咁泰國咧就哦， 冇鬼啊，冇鬼。 咁我唔知啦。四條片， 你講嚟聽。 咁就嗱，佢個封面嗰個圖咧就係、是、有個貓頭，咁但係就係 key 咗個人嗰度嘅，即係個人頭就變咗貓頭，係、哦、啦。咁同埋隻手傷曬，咁唔知咩事啦。 O、okay, K， 好，咁有啲咩戲？ 嗱，咁啲名我唔懂啦，唔識讀啊啲。 即係泰文嚟嘅就正。 唔知係英文定泰文啦、啊。咁第一個咧就係講呢個士兵就調查一個視覺藝術展咁嘅故仔嘅。咁但係到底調查乜就唔知啦。咁佢話係泰國嘅新浪潮導演拍嘅。 都唔會識㗎啦。 係啊。咁第二個故仔咧就係講。 都話我哋除咗通啲渣都唔識㗎啦。 就係話呢個貓人 再識嗰都叫支渣嘅啫，最多係啦，即係再識嗰兩個叫彭浩，呢個彭氏兄弟嘅啫，冇啦，冇啦，真係冇啦。啊，唔係，仲有一個香港過去嗰個咯，係啊， 胡偉聰， 泰國講係啦，係啦，係啦，冇啦，冇啦，真 係。衝入泰國啦，而家 係。咁跟住第二個故事咧，就係講我諗就係個封面嗰個故事，即係有個貓人啊， 貓頭 殺害自己殺人類嘅故事啊，係講緊。 咩真係貓人嚟㗎嗰只？ 真係貓人， 應該 係 啦， 如果 佢咁講嘅。 哦，真係咁講 ，OK， 呢個得意喎，呢個，但係呢個點樣十年法咧？ 我唔知佢啦。 可能話 未 來 有 啲咁嘅人啦。係 咯，可能未來有啲貓頭人啦。咁跟住第三個故事咧，就係講有個獨裁者啊，捉拿一啲意見人士，壓制呢個社會嘅故事啊。 哇！ 哇！呢個都香港勁搶得下，都好嘢。 系呢、這个真系大胆啊！ 咁佢 或者你讲唔系佢讲泰国嘅独裁者啊嘛，得噶。你讲美国仲有一个独裁者叫 Donald Trump 压制啲人，点解唔拍得啫？得啊， 都得噶。 得 系啦，咁泰国呢个十年咧就系得四个故事嘅啫。咁第四个就 系 讲仲有一个就系讲未来嘅人类啊，喺安眠机嘅帮助下，点样过一啲舒适嘅生活啊？即係講未來社會嘅最尾嗰、那個，呢、 哦、 個泰國好似幾過癮喎、 啊， 四個故事都， 係咯、啊， 科幻好多， 有啲科幻真係， 同埋奇幻啲啊，起碼泰國呢四個係， 係 台灣真係、 okay. 可能因為個文化就真係鄉土啲啊，入邊得， 係， 同埋講翻就係、是日本嗰個十年咧就爆曬㗎啦，兩場都即係全院滿座㗎啦，已經係。但係台灣同泰國咧、都仲可以買到飛嘅，即係如果有興趣嘅都可以。 但你好似話都係呢幾樣啦，就做埋就冇啦。 節目出街其實都已經完咗㗎啦。 都冇㗎啦，係啊，聽到就已經冇咁。咁啊，睇下之後有咩有冇咩渠道可以咁啊，實 會 嘅咁啊，就 會 有 上咯，睇下會唔會上咯。 係咯，或者佢會直接可能都出碟㗎，可能都係。係 咯，睇下點咯，都 或者係咪 Netflix 咁啦？好想睇，想睇，想睇，想睇。呢三套都想睇。 好似幾得意喎，其實又 系啦，咁泰國都不嬲係唔係鬼都怪啲嘅，通常都 奇怪啲㗎啦，佢啲嘢都。 冇錯。咁台灣就係咯， 好似爭啲。 啲咯，係咯係咯。 可能拍得特別都唔定嘅，未睇始終都未睇，唔知啊， 未睇啦，係啦，即係總之華人一睇科幻呢件事上面都係唔知點解都係扎信息啲嘅，係。 個想像 保守啲。 咁。 冇乜想像力。咁日本照佢就冇難到佢嘅科幻呢一件事，即係佢可能佢調轉佢唔想玩科幻啫，佢想佢反而想探到翻真係一個社會問題，即係一個未來嘅社會問題咯，係咯，係咯，佢要科幻就最科幻係佢嘅，我諗咧，如果亞洲應該調翻轉，咁佢刻意收斂咗啫，調翻轉啦。咁但係你見到投放就佢反而最多，即係有啲大星啊、大導演咁樣調翻轉。其他兩個地區我都冇見到嗰啲，即係起碼我哋唔識啊，需要我識啲，即係演出又好，幕後台前幕後都唔係咁識係邊位嚟嘅。 好， 好。 啊，就咁，咁之後有咩辦法，或者有如果有聽眾有睇都可以同我哋反映一下，即係到底點嘅咧？咁同大家講下啦，好嘛？ 好啊。 係咯，即係肯定有人有買飛啦，肯定有人入場，不過唔知裏邊有冇我哋嘅聽眾有同我哋講下， 可以報導翻好唔好睇啊？ 係咯，報導翻啦，同我哋講下到底係咩回事啊？係咯，我哋都真係好想知，好想睇啊！真係，係啊，係咯，都唔係好唔好睇嘅問題，係真係好想知個裏邊係點啊？ 都應該要知道下人哋點樣拍。 是啊，你話真十年呢個 project 真係最初係由香港開始，係咯，係咯，咁但係發起呢好似係台灣嘅呢個亞洲版就， 就好似我冇記錯係都係香港發起嘅。 香港發起咩？ 係啊係啊， 哦，香港發起嘅， 十年嗰搞十年嗰間公司發起噶嘛，啊， 嗯。好，咁睇下有辦法就大家講下俾我哋聽啦。如果真係有入場睇咗，好，係 咯， 有冇？ 冇啦。 好啦，咁我哋之後啊，要留翻啲話題啊，係啦，要錄下一集嘅。